down, down. And I just can't believe my first love won't be around. And I'm like, baby, baby, baby, oh, wait, baby, baby, baby, no way, baby, baby, baby, oh,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ine, mine. Baby, baby, baby, oh, wait, baby, baby, baby, no way, baby, baby, baby, oh,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ine, mine. When I was 13, I had my first love. There was nobody that compared to my baby, and nobody came between us, no could ever come above. She had me going crazy, oh, I was starstruck. 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baby, baby.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1.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hey, ，我 Sherry、hey。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四了哈， 星期四了， 对的呢，非常好，感觉不一样啊， 忍不住的笑出了声。 淡定一点好不好？我们是爱岗敬业的人啊。 我笑怎么了？哦，我笑星期四就是还有一天才这个才能休息呢，我有一点小悲伤， 难过的笑是吧？ 对， 难过的笑出声了。 好了啦 okay, okay. 其实今天早上呢，就是我有一件高兴的事要带给大家、 是什么？ 一些吃辣子的听众有福气啦。哎，这个覆盖了近50万啊、大概年龄层在30到80岁之间的中国人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查。一般呢口味偏辣的人啊，他的死亡风险是很低的，患癌症几率和患心脏病的几率也是很低的。 哎呀， 看到没， 这么厉害。 而且你知道吗，到底要吃多少辣才合适，几天吃辣才合适呢？平均2天吃一次辣能够降低14%的死亡率、并且呢癌症和心脏病的患病几率也会随之下降很多了。 好，说完了是吧？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昨天你吃辣的吃多了，特地去查的呀？ 倒没有，我每天都吃很多、 吃很多辣椒是吗？ 对啊。所以 特地去查一下， 所有的优秀你找到原因了。好了。 OK OK， 今天星期四嘛，让我心情好一点，好不好？ 我为什么 ？OK， 好了， 因为吃辣嘛。 吃辣好、今天大家早上起来可以跟人家说，哎，煎饼果子那个加点辣啊。 放个辣椒，纯辣的。 好辣。今天早上我们就是也为大家带来一首很动感的歌喽。孙燕姿 ，Honey Honey。 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左手说声 路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哈利哈利，要对你说声对。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刺眼口，在我的肩，我要连呼吸都听见重 的真相不是假象，不要假象。No way， 就在蓝银河上，就在波浪峰上，都听我唱，等我唱。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 好的嘞。 嗯，今天的天气呢，看一下。 哎呦，哎呦， 哇，我都不愿意说哈。 我们每次看到之后好嫌弃的样子。对，就经常还是会有雾霾。 嗯， 哦，今天呢，嗯，全天是雾霾的状况 哈。 嗯，最高温度5度，最低温度-3度。 嗯，所以说今天的空气质量也不是很好哈。 嗯， 还是重度污染。那明天的天气呢，是-4度到-40度，晴朗的好天气。 哎呦，是吗？ 从明天开始呢， 我都不敢相信这一切了呢， 叫天晴了，就能看到久违的太阳和蓝天。 可是我们每天早上这么预报都是说转天就能看到。 抱有希望是很好的呀。 是，我们再相信他一次。 okay. 好吧。 OK, 那我们也看一下关注娱乐圈的方面消息哈。其实韩庚呢，他回国发展已经快7年了哈。 是吗？一晃都7年了。我还记得就是当年他在春晚上就是表演的时候，好多人说小鲜肉。 他刚回来的时候确实小鲜肉啊。 老鲜肉了吗？ 对啊，no, 现在也不是老鲜肉啊。 哦，对不起啊粉丝们。 还是很鲜呢。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最主要的是现在他的成绩真的是非常好。 嗯， 比如说他从歌手啊转型为演员，现在又多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制片人的身份。 制片人了哈。 就开始拍电影了。 是。那最近呢，他的这个事儿也是挺火的。那《是一只城》呢，其实是中国的首部关于这种科幻的 哦 作品。所以呢，韩庚这次涉猎的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 对，去拍这种科幻电影，而且因为我们知道科幻电影是好莱坞那边重头戏嘛。 嗯， 然后现在又在国内这边去投，然后去做这个制片人，哎呀很有勇气哈。 对，所以我们去期待一下在2017年的这部大剧会上映。其实它是一部电视剧 哦，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科幻应该是电影，但是他把它做成电视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他很长的考察期去看这部电影这部电视剧到底怎么样。 那应该是挺不错的哈。 对，这个庚粉们又开心了。哎呦真好，每天都能看了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说了这么多，我们当然要有请韩庚了，是不是？ Okay. 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准备好了没，热力四射的狂草。 夜的燃烧弹，高温将空气吸干，寒流也无法掩盖。哦，嗨，西边制造伤害，把世界变得那么坏，热血沸腾了不安耐，我站出来，我们用那狂草，山海一百都不分开，潇洒狂草，狂笑，不惜浪漠的寒冬。冰层破开，春天即将到来，我的盛世超越你的期待，挥舞狂草，不惜姿态狂笑，生我狂草，写一页新的诗篇，挥舞那狂草，山海黑白都分开，潇洒狂草，狂笑，不许那么大失败。

有对你去恨的那一天。 哇，只是背叛情歌吗？怎么说的这么难受啊？ 就会觉得这个歌好虐心哦。嗯，好啦，我们说一下不虐心的事儿了，好不啦？ 其实我想说一个最有趣，最近比较有趣的一个事儿哈，就是最近的一家手机厂商，某家手机厂商啊，联合了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呢，就推出一款新的手机。 哎哈， 哎，这款手机很有我们中国风的一种感觉 哦， 它机身呢融合了团龙哈、啊。还有祥云， 嚯， 这种传统的图案手机，每部你估计一下哈、 啊， 这一部手机它的价格是在多少？ 5000 是吧？ 嗯， 再往上估一下呗， 6000， 再往上估一下呗， 10000， 算了， 我真不知道， 加1块钱就是20000， 加1块就是20000， 对，就19999。而且哈，这个现在是也是全球限量发售， 我没听错吧？19999，它里边有什么？ 就是全真皮的那种手机啊，而且又是祥云啊、团龙啊这种传统的很霸气的图案在上面。 你会买吗？ 肯定不会买，太不适合了。你整天拿着一条哇，金光闪闪的一条团龙哇！ 一斌，你看。今天我这片祥云， 然后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手机放在一边，哎呀 好闪， 太闪了， 好闪， 太闪了。而且我跟你说，这还是很难买到的，全球限量999台，只有这么多， 就是要突出皇家气质、是吗？ 预计呢在2017年1月底上市哈，也就很快了。 像我们这种宫里出来的人， 哎呦， 不是， 嗯， 可是我会觉得一般娘娘才用得上吧？ 哦。 我又不是娘娘。 哎呦，我看他那个模特， 见人就是矫情。 模特很多都是用美女去穿着 那 个旗袍。那是 。 哦，那你就代言一下是 不 是？ 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就是有些人会有珍藏。 有珍藏的价值、啊。 珍藏可以。 哎。但是这款手机呢，还是很适合那种商务化的人用。 那还不太适合我们了，像我们这种潮流，是不是？ 对，而且我们又喜欢玩一些新的软件啊之类的，你这种商务化的呢，可能就会少一些娱乐功能。 你不要夺人家的市场，好不好？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个就 OK 了啊。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就是把手机另辟蹊径，让大家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啊。 哎，不错。 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娘娘啦，什么宫里的事儿， 宫里。 那接下来呢？ 公公， 这要请公公了。好，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公公他的头痛的问题了。他到底头痛些什么呢？公公偏头痛。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呀、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公公公公公公。 大家好，我是刘惜君，支持我，支持好音乐，支持 MyFM。 MyFM。 是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Hello， 我在音乐里等你，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嗯，接下来我们想要讲一个吃吃的事儿。 吃吃哦，春春呢、啊？ 春春，春春的事儿。 OK 啊，李宇春了。嗯，哎，我们放一个他的这个音乐好了。啊，其实呢，说到李宇春，大家想到了、跨年，是不是？ 是。 每年在倒数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春春。嗯。但是呢，今年还会看到他，可是他今年不会出现在湖南卫视了。连续十年人家出现在湖南卫视，哦、但今年人家不去了。 是。 今年呢人家去哪儿 去了？江苏卫视啊。 为什么去江苏卫视呢？ 怎么突然放了这么抒情啊？ 一会儿副歌部分有了啦。 OK OK， 因为他陪伴我们的青春嘛，所以这首歌叫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OK， 行，那我现在还说一下吧。他今年呢也是正式加盟这个江苏卫视17年跨年演唱会、而且是担任了零点现场嘉宾。你知道零点现场嘉宾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是多么重要吗？ 对于 我在那个点是一个大咖去演出， 对于我们也很重要啊。就是在零点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一般大家都会看着卫视台然后去倒数、对不对？也就是说今年陪我们一起跨年的还是李宇春了，只不过他在江苏卫视。 对，你像在以前的话，印象当中我们看湖南卫视跨年的时候、在2013年是由刘德华去担任这个零点大咖的，其他的十年全都是李宇春，所以那个时间就叫做李宇春时间啊。 哇，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真的李宇春好像每年都陪着我们一起跨年。 是， 所以春不是春节，是元旦马上就要来、对不对？春节马上就要来了、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还是先来感受一下李宇春 零点的时刻。 对，有请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啦。 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录，我是一冰。 嘿，我是 Sherry。 我想问一下哈，你身边呢有没有这样一种人，就是可能是情商着急或者是不识趣的这种人哈。 不识趣 哦。 情商着急的人倒是有 啊，其实他一样的，情商着急和那个不识趣啊， 就是有时候人家会问我， 你 有对象吗？ 哦， 我说没有， 嗯， 然后人家说，为什么没有对象啊？ 哦， 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吧？我说，我工作也一般忙，还可以吧。 其实内心总是想说，哇，我有没有对象关你什么事儿啊？ 就特别想说。怎样？你知道人生最亏的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你明明没有对象，但是全世界都觉得你有对象。 哦，原来这样哈。 对，人家上来就会问，哎，你对象怎么工作啊？我就超尴尬，我就。 人家可能是旁敲侧击。旁敲侧击问，哎，你对象几岁啦之类的呀？这些话。 哦。可是就不该问有没有。 哦，可能异性想去追求啊。 可是你也没有觉得很八卦吗？ 异性想去追求， 就是现在呀，就是问啊，你对象是做什么的？你对象怎么怎么样？就像女生不愿意被问及年龄是一样的。 然后原来这样，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很怕遇到这种就不识趣而且情商很着急的人哈， 很着急，就让人觉得其实智商很着急，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对， 会碰撞出来生活很多的一些小细节，对，就会让你觉得很想吐槽。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从他嘴里面哈会出现什么样的尴尬的话出来， 哦， 瞬间让你哦懵了，就无语了，你知道吗？就全场人可能都在说一个笑话，大家都嘻嘻哈哈，突然他一说出来，嘎嘎嘎， 哦，一群乌鸦飞过了。好啦，今天我们来聊的事儿就是哪些事儿让你觉得，哎，你身边这个人智商真让你着急？ 情商， 哎呀，情商、智商，就是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了哈，那让人着急的事儿。好，我们的互动微信平台呢 ，TD 小小 MyFM 100.5正在全面开通当中。当然，你可以找到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我是一冰，一是艺术的一冰，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我是艾瑞 A R Y 就能找到我。同样，我们还是要送上我们的好礼啊，就是郝云演唱会门票2张，继续送给你。 是的，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哎， 就是这样喽， 机会不容错过啊。 周传雄，乏味。

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再相遇，再见，我永远爱你，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念你，担心，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酒后驾驶，让我们行动起来。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你擅长若无其事装忙了三天，在三更的午夜，你说应酬好累。我需要的陪伴像是一种物件，如果没有提早预约，只能祈祷运气上脸。回想热恋期，什么都令人怀念，你的热线，我的失眠也不疲倦。什么时候你开始在乎时间？只不过刚刚过完几年的那一天。不要说你很想我一点诚意都没有，算一算你的热络三星而已，在巴赫把理由留着漱口，抱歉都太过沉重，而你只是路过。 I'm fine without you baby, I'll never come down for love。 坦白说渐渐难掉的沉默收买不了我。 I'm fine without you baby, I'll never come down for love。说不到我要的终点，已经想不起我们多久没见面，轻描淡写之后还有谁有感觉，能继续再保持新鲜，让我们再热情一遍。距离传说中的爱情还差一点，还差一点，我就以为你是永远。每个人如果注定有另一半，属于我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是你。不要说你很想我一点诚意都没有，算一 在过程中，而你只是路过。 Oh my baby， 来自又齐，见坏就收。北京时间来到7:13，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冰。 噔噔噔， 今天呢，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身边有没有情商让你特别着急的人？ 噔噔噔， 啊，黑猫警长，我们黑猫警长今天要出动了，来搜寻一下，就有没有这样的人。于是呢，我们的其中一个听众说，他代表了很多女生的心声。 有、 就是他是这样说的啊，他 说 ，我真生气了啊。 哦。 那个，就算你给我买口红、买包包、买鞋， 哦、 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哦哟！ 然后 男 生说：“ 男朋友怎么说？ 真的吗？那好吧，那就不买了。”我特别想说，我说，就是你知道，女生一般会说过纪念日嘛、 哦？ 哎呀，不用了啦，不用破费了啦、哦。然后男朋友就说：“哦，好，那就不破费了。” 越是拒绝，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崩溃掉、我们只是想说，就是我们想要显得很贤惠、但是这个时候男生呢一定要说不，就给你买，就是喜欢看你败家的样子。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这样、这样女生她会觉得哇，真的是嫁对了人呢，她知道我的心、 女人心海底针，所以你不要去猜。 不， 哎，有 很好猜的，就是我们都是说反话，尤其是沾送礼物的这件事儿、都会说反的。 哎，好像有一句话叫做女人的心思你不用猜，是吗？ 猜来猜去你也不明白。 全都套路。 对， 哎，还有 听众怎么都套路了，像你这种情商就很让我们着急。 哎呦，还有听众说啊，现在各种套路的世界啊、比如说有很经典的一句话、我相信有些人都会听过啊。戴手表的爱拍腿， 对， 镶金牙的爱咧嘴、有纹身的都嫌热，拿苹果的都没兜。 Plus 呢，都没兜 啊。 那照你这么说，现在好多人都没兜了。我觉得有一件事儿是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在手机一新上市的时候、那些花高价钱抢到第一版的人， 哎，那时候 都 没 兜。然后手呢，一般就是基本上都会，就是其他东西啊都不背了，背个双肩背，只拿手机，有没有？ 有。 然后看见你之后就接电话，就发微信，然后还一定要让你看到它的前面啊、后面啊，一定要360度， 对吧？都不买手机壳的。 就怎样摔了摔碎了屏幕，它也是新的， 就必须要拿出来给大家看哈、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情商好，我们捉急，我们已经看见了。 哎呀， 对， 确实。 是，所以情商捉急好像每个人身边大概都会遇到哈。稍后呢我们再继续来盘点，不要忘记今天只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就会有机会拿走我们的好运演唱会的门票咯。 对，没错，抓紧时间哈。 好，今天呢下面这首歌其实很适合我们的天气。 是吗？ 这两天呢我们就会觉得，如果有一个这个 有一阵风

心疼的玫瑰瓣也还开着照，不到匆匆凋落的花蕊，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任何回应都不可得。微弱的风筝落，天里飘着灰，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怎么笑颜掉了，雪白眼泪掉了，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瞳孔没有颜色，结了冰的长河，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 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开思路，我是一斌。 没错，我是 Ari。 啊， 在前两天的时候，我关注了一下邓超的微博， 是， 他上面就晒出了三张跑男的照片 啊。 那你说他晚上深夜发这个照片干嘛呀？ 就是想其他的小伙伴了呗。 哦，当时他也是配文表示说啊、哦，想你们了啊 啊， 然后也个个都盘点点评了一下跑男的兄弟说，说、 啊、 儿子长胡子了，也就鹿晗哈 啊， 还有 Angelababy 啊，好美啊，还有又说陈赫臀下垂，李晨好壮，凯凯好帅，祖蓝高了，宝宝去印度了，小包有头发了。 对，就是你会觉得从他的这个说法里看得出来， 一种老大哥的感觉， 都很喜欢。 嗯， 是，嗯，超哥好像一般都是那种特搞笑，包括对他媳妇儿，是不是天天就黑人家，天天黑娘娘？ 对，看来他温柔起来就是说走柔情路线啊，还是挺好的。 是，可是你知道，就是。哎，这时候评论就来了哈、嗯、哎呦超哥，我们也好想你的、 哎、这有点像小绵羊一心啊 是，然后这个傻袍子也表示说、哦、哎呦想超哥啦啊，就是大家都还是会、哦、就是基本上都是蛮正能量的，只有一个、 嗯、 就是说七个跑男里边你最丑 哦，

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 是，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身边那些比较情商比较着急的人是怎么样的啊？ 对， 我们就看到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那儿说一些情商比较着急的人。 嗯哼， 其中有这样一位听众呢，他这样说的，他说。当你请客次数多了 啊， 那有的人呢就开始出门吃饭啊，不带钱了，就等着你去买单，就习惯了，你知道吗？ 哦。 哦， 是这样。 对，有时候很大方。 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只是装情商低。 怎么会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吃饭要买单这件事儿呢？ 哦，原来是这样哈。 我刚才就发现，在我的新浪微博当中，很多听众说情商低，没有人是真的情商低的，只有选择情商低这件事儿，就要看对谁，对什么事儿，对。还会有人就是在请客吃饭这件事上也有其他的说情商低的一些证明哈，就比如说有一天我说 Aria 我请你吃饭啊，然后结果你带来了你们班所有的同学，这时候你的情商就很低了。 可以啊，行，今天中午好不好？ 不 我去把我的同学都叫过来。 今儿你要偷偷打电话，今儿中午有饭吃啊，不用掏钱哦，早点也不要吃 了。来了啊。 你知道吗，就音乐快速录我那个搭档啊，他今儿要请我吃饭的了。 好，然后大家都来蹭蹭蹭，然后过来吃哈。 对，这时候你的情商就很低。 哎， 其实你是故意的。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 其实你就是故意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都不算什么， 就是 这样都不算什么 啊。 我刚看了一个听众，他说更厉害。他说我请一个朋友吃饭，在我很不知道情，她是个女生哈，她说我不知道情况的时候呢，对方带了自己的男朋友过来，哇，这就很尴尬了，全程呢她就很尴尬的在那吃饭呢。哎，你说你提前打个招呼不行吗？ 哦，就是她其实不是在意，就是钱花的多了， 对， 这个是尴尬， 对方，对，对方是，哎，我她带 了把 她 男朋友撬过来啊。电视剧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是吗？这也行啊。 对啊，如果你觉得真的很虐心，如果真的觉得他的情商超低的话，不能这样做，我们只是开个玩笑。 对， 电影电视剧这么演的，这人不能这么干，对不对？大不了你先走啊，他俩掏钱不完了吗？ 啊，但是人家是请对方吃饭嘛，然后全程就尴尬的吃下来，然后周边的很多人都在异样的目光在那看着， 这证明什么？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好了啊，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聊一下那些身边让你智商很着急的人的事儿，然后呢说完过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心里爽了一些啊，哎呀， 情商， 对对，好，智商是差不多了啦，就是装傻这件事儿，对不对，艾瑞？比如说你叫你们班所有的人来蹭我的饭这件事儿，我就不相信你真的是情商那么低的人， 智商来凑呗。 哦，不信你来说一下接下来这个歌名，你要是能说对的话，就证明你的情商还可以，你就是故意的。 哎呦，我觉得这个歌名你叫我去说，绝对是故意的，是不是？ 对啊， 任贤齐，给你幸福。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 厦 门 路 8号环渤海， 2533-4477。 全新长轴距一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My FM 100.5。 心服，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

这里是音乐快速录，我是 Eric， 我是一斌、我们今天早上来探讨的话题呢，就是你的身边那些情商让你很捉急的人。 对，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就是你送给朋友一个礼物、是不是你朋友说这多少钱啊，或者说 这个礼物啊，哇，我前两天就看上了，它180呢、 哎呀， 这时候你好尴尬的。 是啊， 送礼物哪有收价钱的？ 是啊，就比如说请你吃东西啊，吃个点心啊，我说哎一斌，哎呀，今天这个东西好吃啊，是不是、给你吃啊，好不好？ 这口你这一口30呢。 当我没有说出价钱的时候，大家心里面感觉还挺不错的哈。突然说哎呀，这很不错，这一个就100多呢。哎呀，这一说出来哈，是不是 就会觉得 就那个心情啊， 你是想让我还给你吗这个钱？ 是啊，你说这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能吃得下去吗？ 啊，是啊、所以就是情商低会让人觉得有一些着急 啊。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哈，也是在提醒自己，哎，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别人眼中那种情商着急的人呢？ 对，所以我们就是生活不要太大条，要注意一点啊， 还是要注意一些情商了，是不是、 对，是 啊、智商不够情商来凑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会觉得你选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是在暗示我平时的情商不够。 没有没有，这是在看我自己啊。 是吗？ 对， 艾瑞你要加油咯。 不是吧，怎么这么快就反过来了？ 是，我们其实是在开玩笑。那情商着急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玩的意思、一事儿哈， 就没有心眼啊。 缺心眼啊。 对啊，这又跑到昨天还是前天的话题了啊。 好，那我们在说完这些情商比较低的事儿之后呢、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是 情商越来越高。 你美好的祝愿哈、 是美好祝愿也要送给大家，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抽奖了。 哎，没错，这个最好的抽奖呢是什么呢？就是郝云演唱会门票2张继续送给你。 是的，希望下一个幸运的人会是你。接下来我们有请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 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旅行了才会晓得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 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你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快乐是我的，不是你给的。寂寞要自己负责。毕竟用尽了力气才了解，突然我记起你的脸，爱不爱不过一念之间。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亲爱的，我当时不懂得，是我的，不是你给的。明天自己负责，给昨天的我一个拥抱。曾经他不知如何是好，有我们再见我会微笑。谢谢你，谢谢你，我 错过的请你把握。 嗯， 云游，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Eric。刚刚一首非常温暖浪漫的一些歌曲啊。 是呢。 其实时间真的快啊，过了明天后天就是圣诞节。 这么快呢？ 哎，真的。 哎，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从周一开始说这周快要圣诞节了，那明天的时候我们就说明天啊，就一天就圣诞节了。对，圣诞节可以去哪儿呢？ 圣诞节就要来和我们一起庆祝了，大家可以在12月24号，也就是这个周六的时候，来到我们的友安奥特莱斯喽。 啊，千人点灯哈，共同见证这种平安夜的活动，对不对？ 是的。 啊，那现场也是非常浪漫哈，狂欢盛典，可以留下呢永恒的一种回忆啊。 对，现场呢我们还会有礼品哦，参加微信摇一摇，那个 这不是不是摇一摇什么就呲呲呲的， 摇一摇就是咔咔 啊， 那 是 那个声音 哗。请问您用的是什么手机啊？ 夸夸，就是摇一摇啦，最后有机会拿走

有很多，身边特别多， 特别多， 特别多， 那就好啊，来爆个料吧。 嗯，你可以不说。 就是，就有一个女的，就是一个男的追了她半年，如果那男的不表白的话，她还不知道她在追她呢。 哦，是这个方面， 这是挺着急啊。 对对对对。 那你没提示？ 就我看着也很着急。 你没提示旁敲侧击一下吗？ 我感觉这种方面好像不太需要提示，都应该当事人互相说。 我跟你说，也许这个女生在装傻呢。女生一般不都是很敏感的吗？ 嗯，这个我也不好讲。 她是不是其实 因为都是朋友， 另有所属？ 这个倒没关注过那个女生。 哎呦，我突然跳进了你们女生的话题 当中。原来她没有关注那个女生，一直在关注那个男生。 哦，没辙。 你不会喜欢那个男生吧？哇， 没有没有。 什么？没有吗？ 不要说话了。 哦，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我直接送礼品了，我不会透露你的秘密哦。我没有看懂这一切，没有没有。 好，已经大家都听到了。 哦，好，我明白了，好，我不多说喽，好，祝你今天工作顺利哦。 好，谢谢谢谢。 嗯，我今天把这个礼品送给你，是好云演唱会的门票。哎呦，我好激动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了这一切，我却不想说呢。 怎么回事？能不能，咱们应该好好说话了啊。 嗯，希望在1月1号的时候，在好云演唱会的现场，然后能够过得开心哦。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谢谢， 恭喜你哦。 哎，好，谢谢。 好的，好，再见， 拜拜。 完了吧，艾瑞？ 嗯， 是不是没看懂？ 女人 没听懂吗？ 女人的世界真的是啊，就不用去琢磨了、啊。 我看透了这一切，但是我不想说破 啊，所以我就淡淡的、默默的送票就行了、啊。 是的，是的。 嗯、那我来说一下，没中奖的朋友呢，没有关系啊。待会儿呢，我们还有我们冰 冰 冰 有礼。 这时候呢、嗯，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可以购买演唱会门票。 嗯， 而且呢，还有机会获取与郝云合影啊，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啊。 是的呢、嗯。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哎，智商让你有一点着急的，你身边的朋友。 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一个歌曲，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哦、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就经常会。互损对方，觉得对方的情商很着急、 哦、 于是我们来看一下，在身边遇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你都想说些什么。像你这样的朋友， 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嘿，我到底积了什么的，遇见你这样的朋友，让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逃亡，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哦，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我到底积了什么的，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逃亡，一起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100.5 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送礼喽！ 忘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这就是彬彬有礼，我是一彬， 我是瑞、哎、没错，我们要开始送礼了， 是呢， 送礼环节，哎 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然后同时如果你答对的话、嗯、我们会在所有的答对的听众当中随机抽选一位为你送上好 音 演 唱会 的 门 票。好，准备好了没？ 来听哦。 哎，问问您啊，这个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投资跟投机是吧？ 嗯，有区别啊。 什么区别呢？ 投资是普通话。 哦， 哎呦， 这就停了呀。 这不是好容易了，我再播就播答案了。 哦哦，这样啊。 啊，问你个问题 啊。啊， 投资和投机有什么区别嘞？ 投资是普通话，那啊、哦、 啊，好，别说去啊。 嗯， 就是这样子了， 就明白了。 好，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 六小秀麦飞明明物，赶紧告诉我你的答案，然后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喽。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地，好音乐。 见你的 床啊，艾瑞起床，艾瑞起床上节目了吧？ 跟 你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 有 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 你就来 这里是彬彬有礼，我是一彬， 我是瑞，欢迎回来。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咯。 没错啊，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和投机的区别。 我其实这已经很明白了哈， 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是什么嘞？我们来听一下。 哎，问问您啊，这个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啊， 投资跟投机是吧？ 有区别啊。 什么区别呢？投资是普通话， 投机是广东话啦。 投机是广东话啦。 我是广东话耶。 哎， 很多 听众答对了， 很多人都答对了，但是有的听众呢，他说投资是普通话，投机是方言，是地方话。是哪个地方话呀？ 是广东话的啦。 对啊，我是广东话耶啊。 艾瑞，早上吃叉烧包了没？ 回来回来了，回来了啊。我们来抽奖哈。 好的， 看一下答对的听众，大屏幕滚动起来。哎，好，三二一停。哇，恭喜。哎，这位听众还是个英文名哈，叫 Andrea 应该这样读。恭喜你，恭喜你。哎，看一下，请在九点钟之前呢回复我们你的留言。 是的，恭喜我们这位听众了。 是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在1月1号之前呢，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我们的好运演唱会的门票的。参与互动或者是来到彬彬有礼环节，当然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半坡文化传媒来购买演唱会的门票，有机会获得与郝云合影，还有机会去出席答谢晚宴和郝云亲密接触， 还可以拨打电话2586-2688。 是的，郝云在等着你。当然了，今天早上我们刚刚说到了邓超，对不对？ 对。 哎，超哥的媳妇儿娘娘， 哇， 孙俪， 很好听哦， 爱如空气。 心里不停地堆积。 超和孙俪的定情之作《幸福像花儿一样》里面的主题曲《爱如空气》， 没错， 是。哎，说这么多，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 我是 Sherry。那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么浪漫的一首歌哈，哎、那圣诞节呢也快向我们招手了， 可不？ 嗯，听说12月24号呢，在友岸奥特莱斯将会举办千人点灯见证璀璨友岸平安夜活动 啊。那到时候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我们喽。其实很浪漫，而且呢，现场还会有摇一摇环节，可以送出 Apple Watch 和5000元的大奖。 没错，那你可以具体的详情呢，可以电话咨询6630-9448，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 阿奥特莱斯。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要请到董真为我们带来 Music Party 喽。 OK， 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 明天见喽， 今天见喽， 拜拜。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总是在夜深人静想一个人。留给我的回忆，映着月光更深刻。如果说后悔可以杀一个人，我已经为你死掉多少次了呢？你的泪痕，你默默忍耐过的寒冷，我现在才懂。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哦，让我让你快乐，为你的微笑负责。这么多的未来还在等，等我们的爱重生。